叫我怎么安排自己一生，叫我心碎了如何伤过重生，叫我怎样抹去时光留痕，再为希望点一盏灯。思念片片落地为尘，不自觉我已踏入其中，越陷越深，静静梦你就足以兴奋，宁愿折磨痴心等了又等，爱着你爱得真，爱到尽不经风雨一阵，只因我会想成那世上情人暗夜哭声，爱着你爱得深，要不我怎么换你今生，若你在我心怀不曾去由来，我不会就这心拥有期待。点那盏灯，思念片片落地为尘，不自觉我已踏入其中，越陷越深，静静梦你就足以兴奋，宁愿折磨痴心等了又等，爱着你爱得真，爱到经不起风雨一阵，只因我会想成那世上情人暗夜哭声，爱着你爱得深，爱到经不起风雨一阵，只因我会想着